好，那由我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设立安息日，也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敬拜之前有这一段时间可以来思想、讨论、学习你在男生、女生在教会当中的心意。主也帮助我们辨明这一些的反对的问题。使我们更加贴近你的心意，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一次的上课在第七章，我们讲到了一些处理了一个，例如我们比较容易遇到问题就是那个女执事，那我让大家稍微再想复习一下我们上周提到的。那这个部分其实，不知道大家可能面对所谓的女牧师或者是女执事，大家身边如果有碰到过跟他们的互动，你们有什么样的经验吗？或者是当你已经任性改革中之后，你怎么去跟所谓的女牧师或者是女执事互动讨论？对，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次就是颜真的钢琴老师是一个女执事，对，那我们就有针对这一件事情稍微分享一下。不过当时其实我还不是很熟悉，因为我们当时也还没有读这一份教材。对，那我还有特别跟牧师请教一下，那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一段女执事？对，那后来当然我们就是根据圣经的前后，我们有稍微跟他讲到说，这个执事可能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种服侍的仆人、女仆人之类这样的方式去理解。那但我们在当。这是我们的任性，但我们并不否认说他们在教会当中所服侍所的职分这样，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我们用心灵的方式来任性，那我们就是认知这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但对于他们来讲，我们并不说他们这样是异端，只是他们的任性的方式跟我们是有所差异，对，OK，好，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第八章这边主要是要讲反对的问题，反对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反对的问题？那前面在第八章的前面这边，作者开头，Kevin DeYoung 这边开头，他说的就是我们应该要找到一个最符合上帝的心意去解释，而不是说哦，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因为我们必须去辨明。就像以赛亚书在那里，他在那边启示，就是说我们要来辩论，彼此辩论，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并不是会很随意的，当然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很骄傲的说我们才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去辨明哪样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要避免就是说，哎，这没有那么绝对，因为很多对于就我接触到的，他们会有一些认为就是说，哎，圣经不是那么绝对吧，就是不见得是你讲的那样吧。但是我总是要告诉他，就是说，我们根据的是我们任性的信仰标准，这是过去的先贤几百年来辩论之后他所总结的。我们不应该这么骄傲，认为说，哦，我的看法才是对的。我们应该去思想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结论，那为什么这样是符合圣经，而不是随着自己的喜好来解释圣经？OK，所以既然真理只有一个， 我们就要有责任来厘清为何上帝是这样启示我们。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进到那个反对问题。第一个反对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过这个反对问题吗？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处理男人跟女人在教会当中的角色。男性带，为什么是男性带头？男性担任领导的职分。那以现在很多的教会就是都会有我刚刚提到的女牧师、女执事这一些，那他们的反对问题，他们也根据圣经提出反对问题。所以因此我刚先讲的说，我们要有一个任性的标准，就是如何看待圣经。好，这里的反对问题，他反对的立场，我们可以先看他引用的圣经。他引用圣经是在加太书3:28，特别在第二，他是用28，由我来读好了。那我读27-29，你们凡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既然你们属于基督，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他们抓住了什么？不分男的、女的。所以男生女生就没有分别，好像否认了男女的角色，或者是当上帝创造，他否认上帝的创造，就是上帝创造有男有女。对，那如果是这样读圣经，这样理解圣经的话，其实是完全说不通的，完全在圣经里面就是一直都是冲突。因此我们要怎么看？对，都披戴基督。对，严真说到的是都披戴基督。所以他的反对立场，我们看他怎么反对。他反对说，就是因为这一段经文他用不分男的女的，所以他解决了教会性别角色的问题。那严真刚刚提到说，这个是前提是什么？都披戴基督。那如果大家听到这个反对立场，你们会怎么去思辨或者是去思想？大家有，就是第一时间突然有一个人跟你讲说，哎，不是吧，这个应该是不分男的女的，那怎么办？你们怎么回应？ 就在讲的是承受产业啊，不是对啊，这个很明显的在讲的是这个啊，犹太人、希腊人不等于是犹太人。 Yeah. 如果实质的意义来说的话，所以男人也本来就不等于， 可是他不分呢， 就是都 可以披戴基督，都可以受洗。 OK， 好，还有吗？好，对，其实这就是很危险的一个，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常常讲断章取义，就是你只取了一个区间，可是你如果纵观整个以弗所书，他到底在处理什么问题？他到底在处理什么问题？他在处理恩典，他在处理救恩。你因信称义，并不因为你的性别，不因为你的种族，对，所以你的救恩不因你是男的、女的、犹太人或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但是如果我们突然被用这个，哎，这一节经文，对，你就可能就中招，真的就是很容易被误会。对，所以我们应该要从整个整个加拉太书，我刚刚是不是讲错？对，我刚刚讲到以弗所，因为后面是以弗所。 OK， 对不起，加拉太书整个主要是在处理那个信仰上面的问题，而不是在处理男性女性的问题。 迦太书并没有抹灭男女之间的区别，所以主要是在我们第一讲义的倒数第二点的后面，基于因信称义的基础，人成为上帝子民，不再取决于男女性别、种族、主仆之间的差异。所以这个其实才是迦太书要处理的事，而不是单纯在处理男性女性的差异。 OK， 好，那好，那我们继续看，我们看到讲义第二页，第二页这里其实它就已经，第二页的最上面那一点，在一个十分小心的界定上，我们可以说保罗教导的两性的平等，因为不分男性女性是用在哪里，并不是用在所有的角色上面，或者是不是用在所谓男性当头这个部分，而是它是用在下面有一大段，男性跟女性都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现在都因信称义，被从律法中得以释放，在基督里成为上帝的儿女，都披戴了基督，都应许做承受产业的后嗣，属乎基督。所以保罗表达的要点不是说男女在基督里被废除，而是在性别的差异不影响一个人亲近或远离上帝。对，这个是要澄清。他其实这边Kevin DeYoung 这边做了几项澄清，但我自己在读起来的时候，我是想到就是在新福对于第一点这一个大家应该都还蛮认识的，就是我们总是讲这是在讲恩典这一件事上，并不分刚提到的这几个差异。好，那第二点我觉得我在读的时候思想了几个，大家可以想想看，那大家也试试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第二点，他引用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5:21，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彼此顺服的意思是什么？互相顺服。那互相顺服，男性女性互相顺服，在纯基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顺服，那男女还会有差异吗？男性顺服女性，所以男性女性也可以在教会当中当头，因为互相顺服，彼此顺服。那如果大家听到这个，那怎么处理这一件事？彼此顺服。那当然我们后面看到，就是说他反对的立场，他是说因为彼此顺服，但后面保罗继续讲到的是妻子顺服丈夫。但是如果他是用他这边提到反对问题的立场，他是说这是因为基于彼此顺服之后，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彼此顺服是在之前，因此丈夫要顺服妻子。那如果大家听到这个会怎么样回应？就是说那这样没差啦，那男生跟女生的角色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要彼此顺服。大家有想法吗？我们一样，其实一样的处理模式，就是我们看经文也是要用像就是刚刚提到，我们不应该用单节去看，我们可以继续往后看一点点。以弗所书5:21之后，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妻子顺服丈夫，儿女顺服父母，奴隶顺服主人， 所以保罗命令彼此顺服的时候是想到的特定的关系，那特定的关系没关系，我们继续看下去，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什么叫做彼此顺服。那特别这个顺服这一个字是用在，不是用，应该说我们先界定这个顺服，这个顺服这个字不是用在一般性的爱与尊重，而是用在什么？有权柄，一方在一方 A 在 B 的权柄之下，因此 A 顺服 B， B 有权柄，所以 A 要顺服 B， 因为对纯敬畏基督的心，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顺服权柄，是因为我们认知权柄是上帝所设立，上帝所赐。 OK， 所以作者进入顺服是关乎权柄，而不是彼此谦让彼此尊重，彼此顺服。 这里牧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不是要父母彼此顺服儿女，我们可以认知父母跟儿女本身就有一个角色定位的关系，上帝把儿女托付给父母，父母本来就在管理这个儿女，儿女理当顺服父母，所以要求彼此顺服应该是在一个权柄的关系底下执行。那好，我们回过头来，那我们怎么理解在这一段经文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当我们读到彼此顺服，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我想到如果我跟慧婉彼此顺服，我顺服他，他顺服我，好来好去，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意思吗？大家觉得是吗？不是，我看 大部分摇头，有人点头了吗？好，那怎么样叫做彼此顺服？如果照刚刚那个模式顺服，我们清楚知道顺服应该是在权柄底下，那彼此又是什么？ 顺服基督吧。 顺服基督， 彼此对在基督的。 哎，我想的，对，我想我再举一个，我当时在思想这个时候，我会想到一个，就是说，哎，是不是因为是敬畏基督彼此顺服，当颜真用上帝的话语来指证我，我就顺服他，是这个意思吗？好像。没关系，你可以说。 因为我用上帝话跟你讲话，你不是顺服，是顺服基督的话，不是顺服。 OK， 所以是彼此顺服吗？好像又不是那么像。OK， 阿刚凤娟说的，对不起，你可以再 说。是应该是说夫妻两个是彼此都替代基督，就是顺从，就是合一，就是认。 顺服一个比较高的权柄，因为有一个基督在这个夫妻之上。OK， 但这个好，这好，还有呢？还有，大家有其他想法？好，那我讲我的理解，大家听听看。我也不是，但这是我现在的领受是如此。这个、彼此顺服是什么？当然都是在权柄之下，但彼此不再局限于两个人， 而是在所有敬畏基督里，敬畏基督里的人 A 顺服 B 顺服 C， 因为都有权柄，在这个大群体之下不再只是针对两个人。那为什么 我这样理解，大概我是因为我看他那个英文他是写 one to another， 那大概不是两个人之间，而是一个群体之中，因此互相顺服指的是一个大群体里面。例如你，我们可以思想在教会当中彼此顺服，孩子顺服父亲，父亲顺服教会的官员，这就是彼此顺服。好，我不知道牧师有没有想要补充对于这一点。 我觉得长老讲，我同意，就是我觉得长老抓到那个脉络。那如果我可以补充的话，也许把那个彼此，原文的彼此设定，就是那个彼此讲的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之中应该有什么样的顺序来有顺服和权柄的关系。如果这个关系是上帝的制定之中，上帝的心意之中是有权柄和顺服的关系，比如说一个丈夫的妻子，或者在教会里面有男人和女人，或者官员和会员之间的关系，那在这种彼此关系之中顺服。那他在这边特别讲到，就是说持这样观点就是彼此顺服。其实作者他的进步是他们误解了顺服这个字的意思，以为顺服是一种好像是彼此谦让，彼此退让，看别人比自己强的这种心态。而我们的确应该有这种心态，但这不是顺服，不是在这里讲顺服。 好，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吗？如果我们要进到第三点哦，第三点继续延续下去是在五章二十一节之后，他提到的是奴隶。我知道他是第三点 ，OK， 反对问题是在到第三点。那第三点这里是反对立场是在讲什么？他们的立场是指说，哦，因为这个命令呢，他说的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他后面又接着讲，在第六章他讲到儿女要顺服父母，奴隶要顺服主人。因此我归纳就是说啊，这个是因此反对的立场，他是归纳说，哦，这是因为有奴隶制度的时候所以才是这样，现在又没有奴隶制度，应该不用照这个规范吧，不然奴隶制度，现在奴隶制度大家是唾弃的，大家是认为它是不好的，那现在没有了，现在已经废掉了，那这个夫妻的顺服是不是也是废掉了呢？好，颜真有想法吗？他笑了两下。 身份问题，啥？身份问题，就你出生就必须顺服他，这就没什么好讲的。 身份问题， 就像你是基督徒，那你定义上就是顺服基督 的。OK， 好，大家可以理解他要表达的吗？那如果我们继续看作者怎么看，我们看第二点。作者先，我们必须先非常清楚知道，圣经并没有很直接的、很完全的处理奴隶这一项问题，因为我们读起来，圣经不是在处理社会制度的问题，圣经主要在启示谁？启示上帝，它并不是在解决我们的生活需要，它也不是在解决社会制度。圣经主要是在处理属灵上面的问题，当然处理属灵上面的问题接下来也是会引起社会制度的改变，因为的确我们不否认奴隶制度是罪所带出来的制度，因为我们回到创世纪，没有罪进到世界的时候会是什么？有这个制度吗？ 我们没有看到，努力制度也许是在很后面，可能作者其实后面也有提到，就是说他是在挪亚之后才有这个制度出现，所以我们认知当罪还没有进到这个世界，奴隶制度是不存在，那罪是奴隶制度是罪进到这个世界以后出现的制度。 OK， 所以新，那我们当然也知道，我们在读我们看到第二页的最下面那一点，新约没有对奴隶制度进行彻底的谴责，因为在古代奴隶制度并不总是不好的，有点绕口，不可取的，这是考虑到一些制度。这其实我们应该可以想到，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应该有很多就是比较特别的，例如旧约也明明规定，就是说如果这个几年之后这个奴隶就得到自由，或者是这个奴隶如果自愿留在主人身边，他就怎么样，耳朵就去打洞，对吗？对，所以奴隶制度并不是完全不好的，在那个当下他可能是一种为了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生活，因为他也许以前没有住的地方，那因为成为某一个家族的奴隶，他 有吃有喝，他认为这样很好。对，这个是一个，那这个是在旧约当下，但是这里哦，他还有提到一个制度，就是说当你成为奴隶之后，你也许过了那个时间你可以取得罗马公民，这可能是当时的一些制度了。这个书那个作者是有这样提到，那也许我没有考究那个背景。那我们知道说古代的奴隶并不涉及种族，因为我们总是因为 Kevin DeYoung 是在美国嘛，所以他们对奴隶他们会很自然的想到黑奴。那对于白人，对于黑奴，他是一种种族的歧视，或者是一个非常的不对等的一个互动方式。因此这里主要处理就是他提到的是不同于美国的奴隶制度。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三页，但是虽然圣经这边没有处理奴隶，但是他也不是赞成奴隶。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奴隶制度是因为罪之后才产生的。那相对于夫妻是在什么时候？其实是在还没有罪，创世纪是不是就已经有存在的，而且上帝看这个为好，所以这个是上帝看为好的事情，那跟奴隶是罪带出来的。因此如果把这两个拿起来两相比较，其实持这论点的人我们应该也不会太对，不会太认真的，也不能说不会太认真的对待，就是说我们应该可以用一个更高的眼光来告诉他，就是说其实这边是在讲什么这样。 OK， 所以奴隶制度本来就不是好的。这里举了一个那个传讲福音的屈说多摩，他用几种方式，他用两段话，一段是解释夫妻之间的顺服，跟主人仆人之间，或者是仆人奴隶制度的问题。那他赞许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果夫妻顺就是妻子顺服丈夫，他其实带出来的是一个各方面的美好。这个可能大家可以用书看看书的部分。那 里面有一个错误翻译，他说奴隶制度绝非源自神对自己造所造之物的美意，事实上在新约所处文化，这里新约所处文化应该是讲的是美洲大陆，因为美洲大陆才会有所谓当时有那个买卖那个黑人黑奴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也在新约上面在旧约在新约其实都有看到圣经对于这一个方面的谴责，例如在出埃及记这里拐带人口把人卖了必把他致死，所以非洲奴隶的贸易就不被允许，这是当时的背对于当时的背景。那提前提摩太前书这边也有提到，就是俘虏人卖为奴隶的行为也是不好的。那保罗在腓利门里面他也提到，就是说当腓利门的奴隶逃跑的时候，保罗告诉这个腓利门这个主人说，你应该看他为弟兄，让他就是不再只是做当他为奴隶，而是当他为弟兄。那最后面圣经并没有提倡奴隶制度，只是保罗在这里做的是根据当时已经有这样的制度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些规范，他规范就是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但是他并不代表说这个是他所提倡的。好，这几个反对问题三个，所以大家如果对有对 男人女人之间的有问题有要提出来，或者是刚刚的几个反对问题有什么，或者是你实际上有碰到的，他用各样的方式提问，那我们可以提出来分享看一看。还是大家有疑问吗？就是也不见得是这样吧。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要祷告结束了。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啊，或者是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留在下次的主日学我们可以提出来。好，那由我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使用这一段教材，我们讨论了三个问题，三个反对问题，我们也从中思想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读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主求你就帮助我们谦卑，帮助我们使用我们所学习所认识的标准来看待来理解圣经。主也教导我们指教我们男人女人的性别的差异，并且是在教会当中。主为为着我们等一下的主日敬拜，求你保守我们，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在敬拜时可以专心仰望我们的救主基督，也为高佑松牧师在讲台上所传讲的，主啊，求你就使讲的听得同盟益处，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阿们。Amen。